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一封突如其来的50年后的神秘邮件，令主人公沈四原本的生活失去了控制。邮件中可怕的预言一一应验。他不得不奉命去接近一个冷峻如岩石的女人，世界首席病毒学家徐之仪。人类的灾难正步步紧逼，一场不合时宜的爱情也悄然而至。这份爱情将与史上最残酷的浩劫跨越时空，生死对决。欢迎收听小说《寻找时间的灰度》，作者安逸，演播刘宇阳。 当徐志仪问到沈四的预言师时，沈四却说他已经消失了。这个答案颇出乎徐志仪的意料，他可能已经死了。沈四继续说道，又一枚棺材钉啪地一声被撬起，这么年轻就死了，他已经80多岁了。沈四突然有些想笑，明明还活着的他却在跟身边的女人讨论着50年后自己的死亡。哼，那你以后没有指路明灯了？徐志一边说一边专注地看着第四枚钉子被撬开。嗯，沈思有点怅然，他还有好多问题想要问问50年后的自己。为什么明明已经阻止了灾难又再次发生？是不是不管他做什么，该发生的还是会发生呢？命运是不是不管怎么改变都始终会沿着同一条轨迹前行呢？也许即使找到了时间的灰度，你依然会在那黑白分明的经纬线中迷失。就在沈四黯然失神的片刻，棺材被起开了，刺眼的探照灯光白惨惨地直劈进棺材，黝黑的尸体微微张着口，面部肌肉早已剥离，露出了空洞的眼眶，仰面静躺在棺材中。隆重的褂裙却完好无损地罩在尸体上，褂裙下面的身体也保存得十分完整。考古队的临时工们见怪不怪，而研究员们却有好几个发出了惊呼。没有什么比亲眼看见死亡以及死亡后逐渐腐败损毁的过程更令人惊心生命的脆弱，就像是一座繁华的城池颓败以来枯摧拉朽势不可挡。突然间气氛压抑极了，像是有一把森寒的刀正对着每一个人的颈脖散发出冷气。徐志仪却丝毫不为所动，反而极其认真地上下打量着尸体，脸上突然绽放出一个笑容。想不到这位老祖母还挺胖的，腹部脂肪多就能对内脏器官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我想他老人家应该能够给我们满意的答案。众人瞬间松了口气，没有什么比尸身保存完整更令人振奋的了，一时间恐惧都淡了。穿着防护服的研究员和工人一起上前，仔细将尸体从棺材里挪到了铝合金大箱子里，抽出真空密封起来。然后他们又把棺材原样放好，重新掩埋，尽量把通向墓穴的大坑给一样填平了。刚把坟重新堆回去，苍山上就下起了雨，豆大的雨点扑簌簌地落了下来，打在脸上生疼，只片刻地上就全湿了。八月正是云南的雨季，想来连着下几场这样的大雨，一切痕迹都看不出了。冒雨下到山脚，一行人全都连成了落汤鸡。赵辉等人趁着天色还未亮，将装了尸体的箱子运回到疾控中心，苏青安排飞机等在那里，连夜就可以送到上海。冯令达负责接应，将尸体运回实验室。沈四与徐之仪湿淋淋地回到客栈洗了个澡，便直接收拾东西驱车赶往机场。车行至半路云散雨歇， 朝阳像是酿得最红的鸭蛋黄一般，油酥酥的从地平线上一跃而起，整个天幕瞬间被染成了漂亮的蔷薇色。朝阳粉红的光芒在雨后格外清透的空气中畅快无阻地抵达车窗，熬了整整一个通宵的两人被温煦的晨光照得格外容光焕发。几个小时前还置身于阴寒幽暗的墓地，一转眼就迎来了从天堂洒落的阳光，沈思只觉得十分的轻松惬意。他一手开车，一手探出车窗外，用手指感受一波一波的风在指尖穿行的柔软的质感。沈思突然声音一低，有些动情地说，400万，你有没有觉得这一刻特别幸福，很平静，很温柔，好像我们俩可以一直这样开着车开到时间的尽头。 嗯， 那是因为人类在大脑受到朝阳的照射时就会分泌五氢色胺，它能令人产生平和愉悦的情绪，我们也称它为幸福荷尔蒙。可惜的是，女性大脑合成五氢色胺的速度仅仅是男性的一半，所以此刻你的幸福感比我多一倍。薛之一理智地给沈思科普，你这人好没情趣。沈思不满地看了薛之一眼，难怪不讨人喜欢。我为什么要讨人喜欢？凡是想要讨而来，就是要主动把自己放到低人一等的位置。薛之一正色地说道，跟你说话真累。沈思抚额重重地一声叹息，谁让你的智商赶不上趟呢？薛之一得意地一笑，酒窝里盛满了闪闪发光的朝阳。那一瞬，沈四被这个意气风发的笑容耀花了眼，他想这个笑容也和朝阳一样能令人大脑分泌幸福荷尔蒙。朝阳带来的幸福感只维持到了飞机降落。出了机场，沈四与徐志怡便分道而行。沈四正在机场停车场内深深吸了一口气，在充斥着汽车尾气的空气中，大理的诗酒田园和浪漫情怀一下子就远了，窘迫狼狈的现实又逼至眼前。他从裤兜里抽出手机，然后把关了近一周的机打开了，手机一开就滴滴答答地响了起来，屏幕上快速跳动的未接来电的数字不断地攀升。他心中一紧，心知他不在的这几天一定发生了什么大事。沈四坐进车里，将身体与背椅调整了一下姿势，又想了想，先拨通了小谷的手机。电话才响了一声，小谷的声音就像是喷发的火山一样，喝地爆发了出来，还带着撩人的硫磺味儿。四哥，你完蛋了，你和徐教授亲密的照片被记者拍到了，现在在网上沸沸扬扬的，把你们俩骂惨了，你快给文姐打电话吧，她找不到你都急疯了，我天天挨骂呢。小谷像是放鞭炮一样，将一连串的信息砰砰砰地炸开，不带喘气的。沈思吓了一跳，他能感觉到小谷的鼻子一定像喷火龙一样向外呼哧呼哧地喷着火焰。他连忙交代了几句，硬着头皮给周文拨通了电话。电话很快接通，却没有人说话。喂，文文。沈思试探着用了亲昵的称呼，好抵消周文的怒火。过了好半天，周文的声音才传了过来。 阿四，你去哪儿了？你是不是偷偷跑去云南了？你知道吗？你闯大祸了。 周文的声音带着些哭腔，还有一点醉酒后的含混的鼻音，就是没有火气。 我刚从云南回来。 你还知道回来？你怎么不留在云南继续逍遥快活？ 电话那头的周文竟然哽咽了一下，埋怨着。 我去云南是因为有很重要的事情。 沈思猜到周文可能是哭了，便放缓了语调。 什么重要的事情？还不就是和姓徐的谈恋爱吗？你们接吻的照片都曝光了，你还想骗我？ 沈思不防地突然渗毛，耳膜被他突然变得尖利的声音刺得生疼。沈思皱眉，他什么时候和徐志怡接吻了？ 那不可能，我是在办正事儿呢。沈四想要解释。 全国人民都看见了，你想抵赖，请先戳瞎大家的眼睛。 周文，你冷静下来，我们再谈。我说没有就是没有，不管你看见什么都不是真的。 说完，沈四干脆利落地扔下一句话便挂断。 我一晚上没睡，先回家休息了，回头联系。 周文再拨过去，手机已经关机了。 酒精与疲倦正令周文的情绪处于崩溃的边缘，终于他端不住了，他狠狠地将手上的红酒杯摔在地上，酒杯应声而碎，嫣红的酒液与玻璃渣飞溅开来，像是破碎的心散了一地。周文还不解气，额角青筋暴涨，胸中有一股压抑不住的怒火横冲直撞，直冲上喉头，几乎令他窒息。他啊的大叫一声，俯身向前，一股脑将桌子上的文件、杯子、相框、花瓶、笔筒、电脑全部都挥扫到地上。看着狼藉的地面，周文胸中的那口闷气才吐了出来。他茫然地撑着桌面，勾着背，眼泪顺着面颊落了下来，精致的粉底被眼泪冲得一道深一道浅，睫毛膏糊成了一团，幸亏是防水的，才没有狼狈地晕开。行走职场多年，周文深知一支防水睫毛膏的作用，关键时候是可以保住三分颜面的。可是此刻他却什么颜面也顾不得了，尽管办公室外面有不少同事闻声偷偷地向内张望。什么时候他再也控制不住沈四了呢？是啊，他连自己的情绪都管不住了。周文膝盖一软，颓然地往下一滑，瘫坐在地上，垂头将脸埋在掌心里，肩头一缩，压抑地哭了起来。事情是怎么发展到眼下这个地步的呢？在娱乐圈风风雨雨十几年，周文第一次觉得恍然无措。两天前，当那个叫赵春化的记者找到他问起沈四的去向时，他还傻傻地跟对方说，沈四因为朱珍自杀心里难过，在家里静养。转眼人家就拿出了在云南拍摄的照片，沈四与那个女科学家站在大树下头碰头，仿佛在接吻。饶是见惯了风雨，他仍是有一种被雷劈的感觉。女科学家到底是在云南做研究，还是在和沈四谈恋爱？若是谈恋爱，祸及又算是什么？沈四为什么在出了假唱，在逼死粉丝的丑闻后，还能安之若素地谈三角恋？面对记者咄咄逼人的质问，能言善辩的周文第一次哑然。昨天晚上新闻就铺天盖地地报道出来，那张照片下的点评一个小时内就过了20万条。第二天，沈四左拥女明星，右吻女教授，三角恋扑朔成谜，逼死女粉丝后沈四不思过反劈腿，类似的新闻报道迅速成为了热门话题。原本稍微被安抚下来和沈四解约的各大品牌又开始发出了新一轮的律师函。就在周文急得焦头烂额到处灭火的时候，沈四却始终联系不上，令他非常被动。即使联系上沈四，他唯一能做的也是保持沉默。可是找不到人却令周文有种走在结了薄冰的湖面上，随时都有可能一脚踏空的挫败感。公司老板找他长谈一番，言辞间颇有想要放弃沈四与沈四解约的意思，但是却被他坚决抵制住了。周文颓然地回到办公室，开了一支当时买来准备替沈四庆功时喝的红酒，自斟自饮了一整夜。没想到好不容易沈四回来了，面对如此的弥天大祸，他却浑不在意，好似睡一觉比什么都重要。周文想，沈四是铁了心想要撂挑子不干了。面对一个一心赴死的人，周文觉得自己再也不能为他做什么了。他像是强拉一个站在悬崖边往下跳的人，松手对方必死无疑，不松手两人一起死。要不要放弃沈四呢？周文的眼泪慢慢滑入他的手心，打湿了每一条掌心的纹络。王院长的办公室，窗外知了叫得令人心烦意乱，头发花白的老头子把一本新闻周刊扔到了向他来汇报工作的徐志怡面前。徐志怡狐疑地拿过周刊，周刊的封面上是一张彩色素净的照片，黄昏朦胧的光线下，稻田边繁茂美丽的花树下，一男一女相对而立，男人微微低头，女人则仰着脸，因为光线太暗，两人脸上的表情看不太清，从拍照者的角度望去，恰似正深情对吻。尽管画面上两人的面目都略微模糊，但仍然让熟悉的人一眼就看得出这两人是谁。连作为当事人的徐之仪也不得不承认，这张照片不管是光线还是构图都算得上是漂亮极了。徐之仪半张着嘴猛地抬起头对王院长说道，王院长，我们根本没在接吻， 这照片纯粹是拍摄者借位误导的。 你没和这个大明星谈恋爱？ 王院长不相信。 当然没有。你呀，白背这么大一个罪名，白给学校惹这么大的麻烦了。 王院长几乎有点恨铁不成钢。徐志毅不吭气，正要反驳，手机就响了。 我妈。 徐志毅冲王院长略微点点头后，便走向窗边接电话。苏青今天到办公室比较晚，昨晚一直等着徐志仪将那头尸体挖回来，成功运回实验室，又与冯令达通过电话后，他才睡下。谁知上午一走进办公室，就发现同事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还是苏青主动问了一个下属，对方才将他带到电脑前，让他看那张赵春华偷拍的照片。除了照片，网上各种攻击徐志仪的言辞更是不堪入目。新闻报道里把徐志仪定位为滥用流感疫苗导致变异僵尸病毒出现的女生物学家，嘲笑她一边挖人祖坟，一边还不忘谈情说爱，假公济私。有人骂徐志仪坏了学术界的风气，有人讽刺她和沈思非常登对，都是人命如草芥。更有人挖苦她的专业不是病毒学，而是挖墙脚。甚至有人呼吁把徐志仪赶出学术界，赶出中国，免得他的恐怖研究祸国殃民，害死更多的人。一夜间墙倒众人推，徐志仪被炒作成为了中国学术界最臭名昭著的女骗子。苏青只觉得一阵眩晕，却又不得不在身边下属暧昧不清的目光中强自镇定。等到同事一离开他办公室，他便立即给徐志仪打去电话。 你和他接吻了？ 苏青的开场白非常直接。 怎么可能？ 徐志仪斩钉截铁。 照片都拍到了。 苏青没好气地说。当时沈思正在和我讨论工作上的事情，记者皆为拍摄恶意误导。徐志仪愤愤地说道。 哦，我会替你解释的，不过估计上面还是会给你施压。 苏青皱了皱眉。我先找人去联系拍摄的记者，问问他到底为什么要散播这种流言，争取尽快把事情按下来。 嗯，我这边还是按照原计划进行。 志仪，你真跟他没什么？ 他找到云南找你干什么？ 苏青突然又有些不甘心。 谈工作。 徐志仪有些不耐烦了。 你和他有什么工作可聊？ 苏青突然觉得心情也没那么糟糕了。徐志仪话音一滞，百口莫辩。这种百口莫辩的感觉一直持续了一整日。路上遇到的每一个老师、学生，甚至食堂打饭的大妈、楼下的保安，都用极其暧昧不清的眼神打量着他。有时他都走过了，对方还在回头张望，好像一夜之间他头上就长出了犄角来。而他的电话也差点被人打爆了。不说八卦之火熊熊燃烧的小妹宋希之流，就连远在大洋彼岸一年多都没有联系的父亲也来电询问。没想到这绯闻短短一夜已经传遍了地球村。徐志仪躲在宿舍里抚额长叹。后知后觉的江纯一也打了电话来，贼兮兮的揶揄徐志仪鸳鸯浴的滋味如何。徐志仪苦笑着把事情从头到尾给江纯一抱怨了个遍。听着老友憋闷的语气，江纯一一拍手大笑，直言道： 当大众情人的情人，就是要接受全世界女人的恶意。 说完他很郑重地对徐志仪说： 哎，徐志仪啊，我觉得沈思他爱上你了，不然不会连夜到云南去陪你。 我也觉得。 他没跟你表白？ 没。 为什么？ 我觉得我和他之间不需要表白。 徐志仪想了想，也认真地回答： 那你就这样和他玩暧昧？ 嗨，江春义，玩暧昧我也得有时间啊，我估计接下来好几个月我都只能跟尸体面对面。 哎，等我从实验室出来放风，估计他连我是谁都忘了。 怎么，你挖这尸体还真能派上用场？我看记者一直吐槽你研究方法是错误的呀。 江春义有点困惑。 哎， 也不知道这个记者听了谁胡说八道，就敢公开的大放厥词。现在记者胆子真肥，他也不怕我研究成功了直接起诉他诽谤。 江纯一忧心忡忡地问：徐志仪，你是有多不得人心啊？刚刚被人投毒，现在又被人背后捅一刀。 算了， 清者自清，我没那闲工夫解释。徐之一傲然地说道。 那你不是白被骂了？ 江纯义，你不是一直说娱乐至上吗？现在病毒肆虐，人心惶惶，唯一安全的娱乐活动就是宅在家里上上网骂骂人，就当我给大家贡献点茶余饭后的谈资吧。现在他们把我骂得有多惨，等我真研究出通用流感疫苗来，这些话就会变成扇在他们脸上的耳光。 算了吧，你以为那些在网上满嘴喷粪的人会有羞耻心？ 江纯一嗤之以鼻。被亲友团的电话狂轰滥炸之后，徐之一还是召集所有团队成员开了大半夜的会。一到会议室，徐之一就差点被各种燃烧着八卦火焰的眼神给灼伤，甚至有人以开玩笑的口吻问徐教授，出了一趟云南，气色不错嘛。徐之一脸一沉，并未解释，反而正色说， 想听八卦的自己开门出去，想跟我干活的就闭嘴。 会议室的气氛一冷，众人这才醒悟过来，严苛的徐志怡根本不是开玩笑的对象。见众人都歇了杂念，徐志怡方才回到正题。徐志怡把自己复活西班牙流感病毒的实验计划从头到尾详细地介绍了一遍，原本还对这个项目抱以怀疑态度的组员们渐渐被他的叙述吸引。然后徐志怡更是把他已经设计得十分成熟的通用流感疫苗的实验方案拿出来与众人共享。徐志怡讲得很细致，每一个步骤都清清楚楚，理论也知识到位，各种对应的问题都考虑周全，连一直对这个项目嗤之以鼻的朱玲也听得入神，不再坚持自己的反对意见。看着徐之怡憔悴的面容，还有他头上包扎伤口的纱布还未拆除，朱玲竟有片刻的失神。他不是不内疚的。当朱玲得知赵春化从他这里套到消息，带着记者和当地村民去围堵徐志怡，令他受伤昏迷，并站在他自以为正义的立场上义正言辞地大肆批判，引得网上不明真相的民众对徐志怡骂声一片时，他只觉得难辞其咎。但是让朱玲站出来替徐志怡申辩，他又没有这个承认错误的勇气。此刻看着台上瘦得连眼眶都凹陷下去的徐志怡，朱玲只觉得心中血气翻涌，羞愧难当，于是在开会讨论接下来的分工时，他显得尤为配合。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幻想小说寻找时间的灰度，本书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安逸，演播刘宇阳，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十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 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苏联时代，莫斯科大学心理学教授斯皮尔金组建秘密实验室，培养能将心理潜力发挥到极致的超级士兵，命名为白狐。冷战结束后，白狐实验室被关闭，成员各寻出路，斯皮尔金教授的儿子谢尔盖却不知去向。20年过去，他的女儿阿杰丽娜和王鹏翔深入西伯利亚荒原，终于找到了谢尔盖。然而从这一刻开始，谢尔盖的命运再也不能由他自己做主。谢尔盖究竟为什么失踪？王鹏翔能否从谢尔盖这里完善他的终极武术？敬请收听科幻小说《人形武器：白狐》，作者郑钧。 第四集，离奇身世。古莱耶夫向阿吉丽娜的后背伸出了大手。不，这里还有一个人。古拉耶夫立刻收势，转身摆出了防守的姿势，一个身影已经凌厉地袭到了身前，左右连环啪啪的几拳打来。尽管那古拉耶夫连连后退，但是那套组合拳却招招命中。他生硬地扛了几招，等对方势头用尽，一记凶狠的刺拳打了过去，居然没有打中。古拉耶夫立刻知道这个对手是谁了，他没想到自己再一次遇到了那个难缠的猪啊。王鹏翔发现他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古拉耶夫这次上街之前同样刻意的化了妆，再加上在医院袭击拳王时戴着口罩，他并不担心会被人认出来。在来这里的路上，王鹏翔碰巧在几十米外看到了他，认出了他的动作。就这样，王鹏翔一路跟踪古拉耶夫来到大屿山，越看越认定他就是出现在医院里的神秘人。王鹏翔那几拳几脚并未对古拉耶夫的身体造成什么伤害，但却对他的心理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古拉耶夫不怕别的，就怕暴露自己的身份，眼看已经无法干掉阿杰丽娜，古拉耶夫以进为退，凶狠的几拳挥出了之后，转身向青铜大佛的方向跑去。王鹏翔没有追赶，虽然他很想解开这个神秘人的来历，但眼前这个女孩子受没受伤才是更应该关心的。 你怎么样？ 你是谁？ 我路过这里，看到他在攻击你。 不，你不是个简单的人，街面上的普通男人他可以同时干掉十几个。 我你看，我是个中国人，学过一点武术。 武术？算了吧，那对他什么用也没有。我想这点你也清楚吧。 阿杰丽娜小姐，你受伤了吗？ 要不我送你回海洋公园，你的团队就在那里。 你怎么认识我？你是香港警察便衣？不，你的年纪好像不够。 我看过你的表演啊，你不是在花样跳水表演队吗？ 阿吉丽娜的神经一直是绷得紧紧的，不过现在这个中国小伙子的话让他回到了现实中。远处有几辆警车驶了过来，看那方向，正是奔着佩舍夫隐居的地方开过去的。 不管你是谁，能先找个地方让我借住一个晚上吗？ 哦，好的，那就回我的学校吧。 去学生宿舍？ 不，那里有家庭旅馆，为学生家长服务的。 看到王鹏翔带了个衣衫不整的外国女来开房，家庭旅馆的主人见怪不怪，径直地把他们带到一套摆着双人床的房间里。王鹏翔红着脸请他换一套有两个单人位的房间。 你们还需要什么？ 一些创可贴，其他的不需要了，谢谢你房东先生。 房东关上门走了，王鹏翔提议给阿杰丽娜检查一下身体。从一个顶级高手手下逃生，高度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后啊，疼痛开始袭击阿杰丽娜。王鹏翔学过简单的急救，出诊后他断定阿杰丽娜的肋骨是轻则骨裂，重则折断。 哎，胡贝，麻烦你看一下。 疼痛让阿杰丽娜顾不上害羞，王鹏翔掀起她的衣服，看到后背上有几处淤伤，那是他撞到墙上造成的。 这个我不敢确定是什么伤，弄不好有内出血，我得送你去医院检查。 我挺得住，不要去医院。 这不是能否挺得住的问题，肋骨如果断裂会伤及内脏，必须检查才行。 朋友，你能看得出来我惹了麻烦，不想被这里的警察知道。我没犯罪，但有些事和外国警察想不清楚。 好吧，我理解。你以前是俄罗斯国家队的队员吗？我想肯定也不会卷入犯罪。 王鹏翔扶阿杰丽娜躺好，然后到附近的药店买了些止痛片带回来给她止痛。姑娘身上有些划伤，在逃跑时擦了不少泥土，因为肋部受伤痛得不能自己洗澡，王鹏翔呢就用湿毛巾给她擦拭了身体。阿杰丽娜在运动生涯里经历过多次骨折和手术，仅凭内部传来的痛觉，她断定自己身无大碍。 你还不到20岁吧？应该不会是中国政府的人。 我？还不到19岁，当然不是政府的人。你是俄国政府的人吗？你以前是俄罗斯国家队员？ 退役后就不是了。我是说，你既然不是中国政府的人，怎么会有这么一身功夫？ 哦，我练点功夫，不需要非进入军队警察。你知道，我国到处都有武术门派。 你在骗我，世界上任何民间武术团体都不会教出你这样的功夫。 肖阿姨曾经说过，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某些成果必然会出现，不诞生在这个国家，就诞生在那个国家，前后差不了十几年，甚至只有几年几个月。难道这个推测已经成了现实？世界上还有人搞出了终极武术？ 中国朋友，感谢你救了我，如果我说出我的来历，你能也说出你的真相吗？ 于是阿杰丽娜给王鹏翔讲了自己的故事。80年代末期，当时前苏联濒临解体，境内烽火四起，民族冲突不断，阿塞拜疆人和亚美尼亚人 为了争夺纳卡地区也开始大打出手了。为了武装自己，他们经常冲击附近苏联军队的武器库，抢夺武器。当时纳卡地区有前苏联科学院的一个地震研究所，阿杰丽娜的外祖父就是所长，他在这里工作多年了，还把妻子和女儿接来同住。不知怎的呀，当地人谣传这间研究所是苏联秘密武器实验室，里面藏着大杀器，威力不亚于原子弹。结果一群武装暴徒携枪冲进研究所，绑架所长以及他的同事和家人，命令他交出秘密武器。老所长自然是没东西可交，就在性命难保之际，一个30岁上下的年轻人冲了进来。他夺走歹徒手里的突击步枪，把弹夹退掉，用枪身当武器，打翻室内所有的暴徒，带着人质驾驶卡车逃了出去。到了安全地点后，年轻人告诉这群惊弓之鸟，自己叫谢尔盖·亚历山达·斯皮尔金，是苏联内务部的执法人员，负责把他们接出战乱地区。因为没经过司法审判，他不能随便杀人，只好用硬功夫来对付歹徒，解救人质。一路上，谢尔盖带着这群人翻山越岭回到了俄罗斯，也因此和阿杰丽娜的母亲、研究所所长的女儿伊丽娜产生了感情。即使与热恋的女友相处，谢尔盖仍然保持着一些奇怪的生活习惯，除了一点点盐，他不碰任何的调味品，不酗酒，不碰各种饮料的味道，只喝白水，这让伊丽娜很难给情人做饭，所以两个人一直分餐。谢尔盖睡觉的方式也很另类，他不睡软床垫，只睡硬床板，甚至啊，将几把椅子拼起来，组成一张窄窄的床，合衣而卧。伊丽娜见过谢尔盖的父亲亚历山达·斯皮尔金，公开身份是莫斯科大学心理学院的教授。这位老先生发现儿子热恋后，二话不说，直接否定掉了这门婚事。谢尔盖告诉伊丽娜，父亲为克格勃做秘密工作，担心儿子和外人生活在一起会暴露重要的国家机密。伊丽娜表示，自己只爱他这个人，对国家机密毫无兴趣，但这无济于事，老教授有自己的逻辑。后来啊，伊丽娜怀了孕，小女孩出生之时也是苏联解体之际，克格勃被叶利钦政府解体成几个部门，谢尔盖前途未卜，心情坏得很，经常和伊丽娜吵架。孩子出生前不久，谢尔盖突然失踪了，没留下一句话，一张纸。伊丽娜坚持把孩子生下来，为了找到谢尔盖，他经常走访俄罗斯情报部门，唯一准确的消息是谢尔盖属于代号白狐的秘密部队，而这个组织在苏联解体后就解散了。斯皮尔金教授根本不愿意见这个有可能成为儿媳的女人，只是在电话里告诉她，谢尔盖有自己的任务。左寻右找，五年以后，伊丽娜找到了佩舍夫，谢尔盖在白狐部队里的同事。佩舍夫明确地告诉他，谢尔盖还活着，而且没有危险， 但不希望他再去寻找。佩舍夫不方便说出谢尔盖现在的位置，只是告诉他，谢尔盖现在近似于僧侣，追求远离人间，不问世事，白狐就是他的宗教。这让伊丽娜彻底的死了心，后来又嫁了人。女儿长大后却对没见过面的父亲异常的向往，缠着母亲打听他的下落。慢慢的，阿杰丽娜心目当中形成了一个猜测，父亲正隐伏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里，执行着某种神奇的任务，他应该找到父亲。阿杰丽娜讲完了这个漫长的故事，天色已经放亮了。王鹏翔久久没有说话，他仿佛啊听到了自己的故事，只不过是个俄罗斯版的，而且背景更为的宏大。王鹏翔开始给阿杰丽娜讲自己的往事，同样让这个金发姑娘瞪圆了眼睛。她甚至有些怀疑，王鹏翔是不是听完自己的经历后再编个故事来消遣她。为了让阿杰丽娜相信自己，王鹏翔甚至讲出了终极武术的秘密。不料这个惊人的秘密却根本没把阿杰丽娜吓到。 我相信你说的这个东西很厉害，不过听妈妈说白狐才是世界上最厉害的格斗术。 白狐？他也是格斗术？你不是说那是特种部队的名字吗？ 两者都是，根据妈妈掌握的情况，入选白狐的所有人都要接受名叫白狐的训练计划。反过来，组成这个部队就是为了实验白狐这种训练计划能否成功，所以他们是一回事。 听着好像某种国家机密啊。 只是前苏联的国家机密，现在没人在乎了。 两个人身世还有一点不同，王鹏翔经常能见到父亲的真身，只是在父亲去世后才深入到他的精神世界当中，而阿杰丽娜干脆什么都没看到，父亲只是若干人描述出来的形象。 不过也许你父亲死在战场上了呢。对不起，我是说这些年你们国家一直在打仗，他又是吃这碗饭的人。 佩舍夫大叔对此很肯定，他说我爸爸不光没上战场，苏联解体时就退役了，他不愿意自己的一身本事用于战争。 那这可有点不可思议了，你们俄罗斯虽然这些年一直有点乱，但警察找个失踪的人还是可以的吧？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父亲不是在哪里出了事，他不愿意见世人，躲在某个角落里 躲起来。在一个现代社会里能躲起来？ 你们外国人总是无法理解俄罗斯的辽阔。我给你讲个故事，我哥哥，对了，是我养父的儿子，他在阿穆尔州当一个小公务员。有一次他和同事出去巡查土地使用情况，结果在偏远地方发现一户中国人已经在那里住了5年，开垦出几十亩地，给当地人种蔬菜为生，他们什么手续也没有，当地根本没有官员去查。 后来这户中国人呢？你哥哥把他们遣送回国了？ 没有，他们才不管这些闲事呢。这户中国人送给他们一卡车新鲜蔬菜，大家一分。 OK， 所以你知道了吧，我们的土地太辽阔，很多地方没人管的，特别在远东有些地方一平方公里见不到一个人。你想藏个人有多容易，关键是他为什么要藏？ 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他要买东西，要用电，要开车，要刷卡，总会限行的。就像你说的那家中国人，只要和外界交换东西，早晚会被发现。 我想我爸爸可能不需要这些，这就是他能在人间蒸发的原因。 王鹏翔不说话了，直觉告诉他， 阿加丽娜的父亲比自己的父亲更为复杂。他决定去找找肖阿姨，让她参谋参谋。天光放亮，王鹏翔买了些快餐做早点，他们边吃边看电视新闻。王鹏翔突然又想起了阿加丽娜描述的希尔盖，以及他那些古怪的生活习惯。 你是说希尔盖先生不睡床垫？ 是啊，他对我妈妈说过，他们部队有个口号，战场上没有钢丝床，练习这样睡眠就是准备在野外环境里生存需要。怎么，你好像想起了什么？ 这个奇怪的睡眠法让我联想到中国古代一门功夫，它就叫睡功，是少林七十二艺中的一种。据说少林武僧必须是硬板床，而且随着功夫的加深，床板宽度越换越窄，最后要在农村那种长条板凳上睡觉。传说中睡功高超的人可以一条扁担上入睡，而且不至于掉下来。我读完这段记载后还真找了一些木板做实验，最后发现宽度小于10公分的木板就是清醒时也躺不稳。可是即使真有高人能做到在扁担上入睡，这样的功夫又有什么意义呢？磨练筋骨，训练平衡能力，还是单纯为了让人学着吃苦？我没想到除了我们国家，108000里之外还有个外国人，或者一群外国人真的在练习这样的功夫。军人上战场不会连行军床都没有吧？何况打仗的时间毕竟比和平的时间少，就为了应付很短时间的恶劣环境，有必要长年累月折腾自己吗？ 我也不知道，我父亲的一切都是谜，所以我更想要搞清楚。 这时候电视新闻里插播着一条特别报道，吸引了两个人的注意。 大屿山某渔村有个隐居的欧洲人，名叫阿尔钦斯基，昨晚在他家发生打斗后，邻居报了警，警察到场后在其住处附近发现此人匆匆逃走，上前询问时此人不仅不配合，反而继续逃跑。到场警员呼叫同伴支援，在无法逃脱的情况下，此人居然从陡坡跳下自杀。据警方初步检查身份，怀疑此人是国际刑警组织通缉的黑道杀手 Pashev， 身负三个国家七条命案。而就在昨晚，周围邻居称有个白人年轻女子曾经打听过他的家，希望公众协助寻找这位白人女子以协助调查。 天啊，他遇害了。 你说的那位大叔他是杀手？ 当然了，他们的职业就是杀人，退役后当个杀手很正常，雇他杀人的不是好人，被杀的也一样，黑帮对黑帮没什么是非善恶可言。 不一会儿电视上重播了这条新闻，同时还播出了警察根据路人描述绘出的女嫌疑人头像。出事的地方很偏僻，没有监控镜头。 天啊，你怎么办？他们要拿你当凶手。 送我去俄罗斯领事馆吧，他们会保护我，我会告诉他们是我自己离开那里，因为害怕所以躲起来了，不会说出你的存在。我知道你也有自己的秘密要守。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You ready? One, two, three, go! 绝前无比你充满惊异美丽的生命、yeah、我千头恶语你能贴意保护着柔软的心我孩子气不告诉你、yeah、一直一直一直往外走一直一直一直向前冲一直一直一直用心的追求